和他一样。一切如故，似曾相识，却无法记住。美丽的故事总是容易遭天嫉妒，一切如故，太多感触，既然留不住，就闭上眼。

这是真，别说这真是真，我怕我不是你最爱的人。 Do it.

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地老。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地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雨生演唱的《传言》，陈明带出的《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》。 就

再也不沉迷，只为你倾心，我温柔天使的心，只要你生生世世守着我，我永远为你甜甜蜜蜜，日日夜夜真心爱着你。一辈子的约定，穿过雨，穿过雨，感情的心，是真情，是真心，不愿是游戏。 真的人没勇气对走 肤上是蓝天，我的床上却有雨滴。你的问候关心，隐约有种距离，讨厌你说对不起，想你懂我一直过得不顺心。感觉精疲力尽，我不能说好不及，倔强的人没勇气，对走开的人倾诉感情。我好想看星星，海边的夜 听歌，请欣赏的是蔡健雅演唱的《呼吸》，高胜美带出的《不告而别》。 吸着冰冷的空气，昨天在泪眼中远去，有过温柔我会记得你，走出了这一场迷雾，阳光还有 再多